录曾经发生的故事，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。纪实传奇，北京故事广播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北京时间16点整。 五千年浩瀚历史，三五句养生真言，拉拉家常话养生，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 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今天呢我们继续和杨老师把没说完的继续给大家详细做介绍。杨老师你好。 李老师您好。 杨老师你好。 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昨天呢，李老师在节目中跟我们谈到了这个小腿两侧脾胃经的按摩。 嗯，还有昆仑太溪穴。 嗯， 是吧？昆仑太溪呢，就是在我们内踝骨的下侧，旁开啊，旁开。怎么叫旁开？从这个内踝骨的尖儿和我们腿后边这个大筋啊，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啊，那个大懒筋啊，二分之一处，在内侧叫太溪。啊，大字多一点的太，啊，溪水的溪，啊，这属于肾经的一个重要的穴位。这个对着太溪，我们的外侧，啊，我们就把它一遍讲了，好不好？ 好啊。 啊，因为呢，咱们下一个呢还要讲关节，是吧？风湿啊，关节，啊，在这里边我们提前就跟大家说了啊，啊，这个昆仑穴。昆仑穴呢是掌对了太溪啊，这个一个呢是在啊内侧的属阴啊，一个是外侧属阳。内侧啊是肾经啊，外侧呢这个昆仑属于什么？膀胱经。你看肾与膀胱相表里呀，一脏一腑，一阴一阳啊，一内一外。哎，我们就发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曾经给大家说了啊，说你肾虚不虚啊？啊，大家还记得以前讲过这个？ 记得呀。 啊，记得是吧？ 嗯，就是看看咱们这个太溪和昆仑穴位饱满不饱满。 饱满不饱满？ 嗯， 是吧？饱满了，还富有弹性。 对 啊，哎，这个肾不错啊。如果呢两层皮儿了，你 就 首先问问， 嗯， 你说问你是不是有糖尿病啊？我糖尿病好多年了，你看这叫什么？四个字儿，久病及肾。 嗯， 啊，这都是冬季养肾的相关的一些重点知识吧？啊，咱都把它串联起来啊。啊，这个地方可以查病。说我这都塌进去了，就剩两层皮儿，是吧？还能揉起来吗？ 能啊， 能揉起来。 嗯， 啊，给大家点信心。但是呢，就是很慢，啊，是不是啊？很慢，啊，但贵在坚持吧。 对， 是吧？啊，你慢慢按，是吧？就慢慢就能够起来，是吧？因为它输。因为呢它通过经络啊到达我们的，是吧？肾脏，是吧？到达我们的膀胱啊，明白这意思了吧？ 因为经过你不断的去刺激这个穴位， 哎，啊，通过经络直达脏腑啊，改善和提高啊脏腑的功能。所以呢一旦功能增强了，它慢慢就鼓起来， 它这个肌肉它就慢慢的丰满起来了，而且还有弹性了。 是的，啊，这个我们就说，啊，从这个呢膝盖下面一直按到什么地方？按到了昆仑太溪，啊，这是讲的。实际上呢，啊，这是我们按照经络和穴位来说，啊，如果按照呢反射区来说，啊，这里边又增加不少的知识。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我们先说一说啊， 如果再往下按，那就按到脚后跟了，是吧？ 对， 就是太溪穴下边。 嗯， 太溪穴下边是什么呢？是女性的子宫反射区，啊，是男性的前列腺反射区。 嗯， 你看这个都是常见病吧？ 是的。 你看这个女性的子宫肌瘤多不多？ 多。 多。男性的前列腺就更甭说了， 啊， 50岁的 50% 发病率，60岁的每增加10岁， 增加10个百分点。 对啊，70岁的 70%。 嗯。 是吧？我们没有的时候，没有前列腺问题的时候，是吧？我们就应该去做预防。 嗯。 啊，是不是？嗯。这外侧呢，啊，就说我们这昆仑穴下边，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女性的卵巢。啊，女性的卵巢反射区，是男性的呢睾丸反射区，啊，这样呢对我们，啊，这些疾病，啊，都有呢预防和康复的作用，啊，也可以查病，啊，你发现有些女性，你发现这个子宫反射区怎么了？没肉了里边， 对， 是个坑， 那说明什么呢？ 那子宫摘除了。 哦， 第一，我们先问。你是不是做过手术啊？啊，对呀。那你是不是做的妇科手术啊？对呀。那你是不是把子宫摘除了？对呀。实际上就看这个子宫反射区。 嗯。 啊，因为呢，我们说这脚啊，脚是小宇宙嘛，脚是人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档案，是吧？当你出现了一些病症，你比如说我没摘除，但是摸里边有疙瘩，哦，你是不是有子宫肌瘤啊？对对对，我刚查完了。你看看，所以我们经常按摩这个地方啊，能够预防呢很多的疾病，同时呢有了疾病啊，我们还可以呢达到这个预防的效果啊，是不是？ 对 啊，这回可是我们把那个膝盖下面一直到脚后跟可说到， 嗯，说全了，嗯， 啊，以前我们很少有那么宽裕的时间给大家做专题的说，是吧？好了，这一江脾胃啊，我们延伸讲的内容是太多了啊，咱翻过来还得说说这个啊，脾胃、肠胃，好不好？ 好啊。 嗯，有人说了，你这个你们讲了半天呢，讲这个肠胃啊，你们主要是讲的什么呀？主要讲的一个类型的，是吧？虚寒症的。说我们这个呢，听了半天呢，不是虚寒的。 嗯。 是不是啊？啊，不是虚寒性的。说我们不适应，那我们怎么去鉴别这个病呢？ 对呀， 是吧？怎么鉴别？我告诉大家一个啊，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。我记得啊，我们在这个说这个阴阳，我们有一个查舌，是不是啊？ 嗯， 查舌，特别是阴虚的人， 对， 是吧？我们怎么讲的？我说我们阴虚有很多的症状。人呢偏瘦，是吧？哎，五心烦热，手心热呀，脚心热呀，心里也发烦发热呀，啊，你怎么鉴别是不是呢？你伸出舌头一看，舌头没有舌苔， 一点舌苔都没有， 没有， 嗯， 没有舌苔，这就阴虚，啊，这个舌质在红，那就是阴虚有热有火了， 嗯， 是不是？ 就到了第二个阶段了， 哎。这我们就清楚了。这回我们讲这个肠胃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看舌苔。 嗯，那看舌苔的哪个部位呢？ 对，那我们看舌苔呢，就要看舌中间。 嗯，因为舌中间属脾胃。 对，属脾胃，是吧？你比如说，我们临床上很多人啊，快吃饭了，我不想吃，是吧？就没胃口。 嗯。 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啊学到我们这些讲的这些知识，来你伸舌头我看。 先看看他的舌苔。 一看这舌苔呀、哎呦老厚老厚的，是吧？那就别吃了，那就没法想吃啊，没有食欲感。 嗯。 啊，这胃有积滞了。 哦。 啊，说老百姓话啊，窝食了。 嗯，窝足食了。 窝食了。 所以说他就没有食欲、 啊、没 有这个饥饿的感觉。 对，舌苔特别厚。 嗯。 啊，所以这个舌苔直接反映到我们的啊胃和肠、 嗯、 啊。所以像这种情况是吧、啊、这个我们要清清垃圾了。 啊，不要再往里续了，是吧？你仓库已经满了，顶盖肥了，是吧？ 应该就是打开这个出口向下排了。 哎，一定要排了啊，要排。我们看这个舌苔啊，怎么去看，是吧？怎么去看？你比如说，有的舌苔是白的，啊，是白的，这说明有湿，啊，有湿了。 嗯。 啊，如果这个呢，舌苔呢黄的， 那么就说明有热了。 有热了。 哦。 有胃火了，啊，有胃火了，啊，有的人呢，黄了以后呢，又变成黑的了。 对。 啊，那就烧焦了，那就火更旺了。 嗯。 是不是？你看，咱不能光是讲这个，是吧？光讲这个啊，属于寒型，这是属于是瘀滞型的了，啊，瘀滞型的，这必须得清了， 嗯， 这个你就不能啊，你都不能搞这个补，是吧？你看见我们还没说这个啊，一个大冬季的大课题了， 冬令进补了， 哎，你像这个冬令进补是吧？大家说冬令进补就一个补，补什么呀？是不是？你别乱补。你就像你这舌苔厚腻，你还补，是吧？越补呢，你是吧？你又黄苔越补火越大， 嗯， 是不是？ 那补出来牙疼了， 肯定啊， 流鼻血了，这个情况有 太多太多了，嗯，是吧？人说哎呀，冬天凉，是吧？来点羊肉吃，好，你都黄舌苔了，羊肉吃，你明儿你看，用不了吃两顿，你鼻子就窜血。 实际上，补与不补，应该先查一下这个舌苔 啊。你先看你那个。啊，看你这个轮胎是吧，破了没破， 嗯，看看你身体缺不缺。 哎，对， 嗯，然后你再补， 将来专题再说这个。 对， 咱先说说啊，这个看胃， 嗯， 啊，看胃我们首先就看这个啊，这个舌苔啊，另外除了看舌苔还有呢，哎呀，你这喘气怎么，哎呀，有臭味呢， 是的，有胃活了， 胃活了， 嗯， 就是啊，你这个垃圾啊没有及时的是吧清肠啊，清出体外，怎么样，在你体内发酵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像弄肥那不就是臭的吗？肥越弄得好， 嗯， 越黑越臭，是这意思吧？ 是。 实际上呢，这些已经在身体形成了一个毒素了，是吧？所以这时候你根本就不能补，赶紧要清理，是不是？要清理。 嗯， 所以这个我们就给大家说了，看这个舌苔，如果白的是吧，就说明有湿啊；如果是黄的，就说明有火。 有火 啊， 嗯。 再结合上你的口臭，哎，不想吃东西，而且大便不爽啊，你得综合来分析啊。这回我们又讲了一个形状吧，是吧？ 嗯， 除了这个临床上啊，冬季。啊，吃一点凉的加重，啊，受一点凉的加重，虚寒型。我们又说了一个呢，那叫什么呢？叫湿积。 嗯， 啊， 湿积。 啊，瘀型的，啊，湿瘀型的，啊，实际上呢，我们还可以通过推肚子可以验证，啊，你比如说人一推肚子出现水声了，什么呢？停水了，是不是？肚里有水，啊，这说明什么？哎，说明脾的运化水湿功能。说你讲啊，肠胃的时候你离不开这个脾啊，是不是啊？脾主运化水湿吗？是吧？那脾的功能减弱了，它不能完成运化水湿啊，作为呢停滞啊。有人一推啊，肚里咕咕咕的水， 嗯， 是不是？ 是的。 有的是胃里有水，有的是肠里有水。 嗯。 啊，后来推推以后。哎，再推没水声。 甭管哪有水，通过推它没了。 没了。是不是啊？哎，这个呢，有的人推的还有气儿。 对。 是吧？推推肚子，一会儿打嗝了，一会儿放屁了。 是的。 啊，打完嗝放完屁，哟呵，肚瘪了。 嗯。 啊，肚也不胀了，挺轻松了。啊，是不是？哦，这是积住气了。啊，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啊，我们这个啊，肠胃发生这种症状吧。在临床上比较多见，为什么让大家坚持天天晚上推肚子啊？就是一个很好的和我们的是吧这个肠胃对话啊。哎呦，你看不小心今天吃多了，让你受累了啊，消化不动了，满啊胀啊，哎，我助你一臂之力， 是不是、 嗯、 哎，帮助什么呢啊，帮助提高胃动力呗， 对， 是吧，肠蠕动能力， 促进这个消化吸收， 对不对， 推推肚子就能起到了这个作用， 是吧，挺好吧， 挺好。 哎，咱在谈到脾胃也经常说小孩，咱把小孩这个年轻啊，这小孩非常、 嗯、 非常，家里现在也很少啊，一个是吧，都是掌上明珠，这个得脾胃病的也不少，一看孩子有舌苔怎么办，是吧，我也告诉大家，哎，我也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。 哦，还有好方法。 哎，一个给孩子推推肚子， 嗯， 另外给孩子买个呢山楂丸吃。 哦， 你看看这个山楂丸呢还挺好吃， 嗯、 有点大梨膏味儿，是不是？ 酸甜的。 酸甜啊，你在吃的小孩一动那个，他就以为药，啊，你怎么做示范呢？啊，你家里三口。哎，吃完饭了啊，得吃完饭吃啊，啊， 嗯，饭后吃， 哎，饭后吃，啊，你觉得你还这两天吃多了，大便干了，有点上火了，是吧？ 嗯、 喝着不想吃东西了，你这得及时，否则的话就孩子特别有那停食啊， 窝住了， 啊，一窝住以后特别容易受寒呢，感冒， 容易那个得病。 哎，我告诉大家，连怎么吃我都告诉大家，哎，晚上吃完饭了。半个小时以后啊，你别把这个药丸拿出来，你把这个包装去掉，是不是， 让它看不到是药， 你跟你这个水果也好，是吧，你跟你这小食品也好，你搁在一起啊，是不是， 嗯， 哎，这是山楂糕，是不是，嗯、啊、然后呢大人一人分一点吃，哎呀这个好啊，啊，哎，小孩吃吃， 哎，爱吃了就 爱吃了， 嗯， 啊，这个冬天呢，吃完饭以后啊，它不像夏天，吃完饭以后出去溜去了，外边一零下一弄个五六度，吃完饭谁敢出去溜去，是不是？ 对， 尤其这个老人和小孩，那这样怎么办呢？啊，这样你就采取这个方法，老人也住，咱们也照顾到，小朋友也照顾到，是不是？哎、啊。 咱们这个节目照顾的面比较广， 对， 嗯， 这是说的这个啊，这是窝住食了，有食火了，是这个类型的， 嗯， 那么除了这个呢，有食火了容易特别容易这个出现冷热的感觉啊，出现冷热的感觉，也容易得感冒， 嗯，湿冷湿热， 哎，你比如说有火的时候， 嗯， 它就发热， 一会儿 有时候有火的时候。容易还发凉， 是， 你发现了吗？ 发现了， 哎，他还容易生寒热， 嗯、 啊，生寒热，这点跟大家说说啊，从舌头上看，是吧？从推肚子上啊，从按摩腿上，我们多给大家说一些方法吧。另外还提示，是吧？我们上档节目还说了，说中国人呢，往往就是啊，特别重视晚上这顿饭。是不是、啊、这个家人上学的也好啊，上班的也好啊， 出去一天了， 一天了， 嗯， 是吧，外边吃到吃不到啊，晚上全家聚会啊，做点啊，多做几个菜 啊，对， 再加上呢吃完饭以后他没有什么活动， 嗯， 这个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啊，这个晚饭一个是要少，一个是要素，好不好， 好， 你讲这个啊，肠胃嘛，我们把食疗这块这离不开，是吧，我们给大家说这个。那么就说呢，晚上啊吃点素的啊，吃点素的吃点稀的，你像我们在家的老年朋友，那你就不要吃这说干的，什么干稀搭配啊，你晚上就是是吧就是稀的，是不是，哎、主食一般都不要吃。 嗯，就是 你没有多大的消耗。 少吃一点，嗯。 你没有多大的消耗。我们讲了。你这个摄取要一定要和你身体的需求啊，以及你的消耗，是吧，还有排泄啊，应该呢等于和约等于，是吧，你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，是吧，你这个消化吸收啊排泄啊都不畅通，是吧，你晚上再吃那么多，告诉大家晚上吃完了不运动，吃完了就睡觉，这个对我们的肠胃的蠕动是非常非常不利，这是一。二一个呢，对睡眠 相当的不好。 嗯， 怎么不好？你吃完了就倒头就睡， 胃还工作的了，你 又会发现什么呢？你这一宿觉 睡不踏实， 不是不踏实，非常的累。 嗯， 所以我们跟大家提示了一个什么呢，是吧？你什么时候睡，一定要把你吃的东西从胃里排空之后再睡觉。所以特别冬天了，哎呀啊，家里又不玩牌，是吧？又累了，又不看电视，是吧？ 少吃点 儿。哎，天又冷了，吃完就睡，又吃了又挺好，坏了，这就容易得病了啊，是不是？ 是。 我们给大家呢策划的就是怎么样过好冬天， 嗯， 是吧？从方方面面，从按摩呀，从运动啊， 从 饮食啊，咱给 大家都点到了， 哎，都说到了。 嗯， 是吧？这样呢你就按照这个去做，是吧？你就过一个呢健健康康的舒舒服服的啊，这一冬天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 是的。 嗯，好的。这时候告诉大家，晚饭一定要少吃，老年朋友不出屋了，应该有啊，不要吃主食了，吃流食，是吧？或者半流食，是吧？另外呢，吃完饭一定要排空了， 对 啊，胃里排空了再睡觉。不有一句话吗？啊，这句话大家一定要注意，是吧？胃不和，卧不安。你想想，你吃完饭满，这个胃啊还存着东西了，是吧？你就躺上睡觉，啊，你就这胃能和吗？它不和。所以你睡一宿觉之后，你看看，你早早躺下了，你以为休息了，是吧？实际上你达不到， 睡完觉更累。 哎，你达不到那个效果，为什么呢？说了嘛，胃不和，卧不安呢。 降低了睡眠的这个质量 ， 嗯， 所以说你看这个，我们把这个啊也跟大家特别谈到说到了，是吧？啊，小孩、小朋友、老人，我们也说了吧， 嗯， 老人别吃主食了，哎，小朋友呢，啊，吃完饭以后呢，来个山楂， 是的， 啊，是不是 好消化的，助消化的， 哎，帮助消化嘛，这我们就基本上呢就照顾全了。啊，这是啊主要的，一个是虚寒，一个是卧食了，有湿火了。 嗯， 其他的呢，啊，也还有其他的，啊，其他比如说肝胃不和，有没有啊？ 有啊。 有，哎，姚老师说了啊，打嗝，是不是？ 嗯。 啊，反流性食道炎。 对。 啊，这个是肝脾不和啊，或者肝胃不和，是吧？这个老耐生气。这个属于啊肝胃不和的，它也有个鉴别的啊这个简单方法。 那怎么去鉴别是肝胃不和肝脾不和呢？ 好的，你比如说肝胃不和啊，肝胃不和的人呢，他这个胃疼啊，在临床是胃疼，他这个胃疼什么时候疼呢？ 嗯， 只要一心里一别扭和跟谁着急了生气了，马上他就有感觉，这就甭管了。 嗯， 简单吗？这个 简单， 是 一着急一生气，疼痛加重了，哦， 对， 就是肝胃不和 啊。像这个情况，就是应了我们的冬季一个养生一句话。像这个怎么样？冬吃萝卜，夏 吃 姜。 哦， 哎，你生了气了以后，是吧？你赶紧吃萝卜，吃什么？青萝卜，这个症状马上就消失了。然后呢，你在泡脚的时候你做什么按摩呀？ 太冲穴的按摩。 太冲穴按摩。 降降这火气。 疏肝理气。 嗯。 啊。怎么样？咱们结合着这个消化系统， 嗯， 是吧？我们跟大家说了，是吧？说的呢把主要的说了，啊，要细说呢， 嗯， 还很多的内容。 对， 是不是 你像那个口酸呢，你刚才谈到这口臭口酸呢， 啊，口苦啊， 黏呢。 咱们下档节目又想说咱们再说说。 好 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咱就说到这儿， 嗯， 啊，好，朋友们，咱们明天再会。 嗯，好的，朋友们再会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，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，电话83226605。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，电话84806330。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-5，电话62639411。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-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，电话57155065。

FM95.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